昨天在天安门地区以及长安街沿线举行了一次全要素的阅兵预演，据报道现场有3.5万人观看了这次演练，各路整齐亮相的方队以及现场展示的各种新型武器装备令人们大开眼界。从目前披露的演练内容来看，本次阅兵的装备会有什么呢？有媒体报道的8件秘密阅兵武器，你想了解它的全部内容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全要素阅兵，你知多少？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又见面了。各位听众朋友，新的一周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是2015年的8月24号，我们先和大家回顾一下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都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先把时间呀推得早一点，在公元79年的8月24号的下午，意大利呢著名的威苏威火山爆发了，火山灰、碎石还有泥浆在瞬间掩埋了整个的庞贝。而古罗马帝国呢最繁华的城市呢，在威苏威火山爆发之后的18个小时之内，应该算说是彻底的消失。比庞贝城更加接近的赫库兰尼姆城呢，也在同一时间被威苏威火山所掩埋。时间呢，直到1713年。当地人们在打井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古城，直到呢18世纪的中期，这座在地底下深埋了1700年的古城才重见天日。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呢，发生在2006年8月24号的一件事情啊，在这一天呢，冥王星被开除了，这是怎么回事？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呢，在2006年的8月24号宣布，冥王星呢将被排除在行星的行列之外，从而呢将太阳系过去的9大行星现在减为8颗。根据呢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呢通过的新的定义啊，什么叫行星呢？行星是指啊围绕着太阳运转，自身引力足以克服其钢体力啊，从而呢能够使得天体呢呈现圆球状，并且呢能够清除呢轨道附近的其他物体的天体。冥王星呢是做不到这一点，包括呢它的椭圆形的轨道和海王星的轨道呢是有一部分的交叠，显然是不符合这个定义，所以呢冥王星和一些类似的星体被重新归为矮行星。历史上的这一天，冥王星被开除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个有关消费电子方面的一个新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其实背后牵扯到的是目前在世界上呢盈利率最高的苹果手机的一个科技缺陷。这个缺陷是怎么回事呢？最近苹果公司呢是宣布紧急召回以及置换部分的 iPhone 6 Plus， 原因是发现呢其中有一批的 iPhone 6 Plus 的后置摄像头是存在着质量问题，现在呢可以对这个摄像头呢进行免费的更换。究竟 iPhone 6 Plus 所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呢 IT 科技独立评测人黄浩跟他来聊一聊。黄浩你好。 哎，娱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跟大家呢开门见山的说一下 iPhone 6 Plus 主要的问题是在哪里。 我们知道 iPhone 6 Plus 采用了苹果公司自己的一个独特规格的摄像头，叫做 iSight 摄像头。iPhone 6 Plus 它具备一项 iPhone 6所不具备的功能，就是光学防抖。那么光学防抖的部件在这一批在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之间所售出的 iPhone 6 Plus 中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那么会导致这个原因，导致这个结果呢，就是拍照对不上焦。那么对不上焦的后果就是看上去照片是模糊的。也许有朋友说，哎，我的这个 iPhone 可能看上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如果你把照片，因为手机屏幕很小，那么你把它放到电脑上，你会发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充分的建议各位在2014年9月至 就是在去年九月到今年一月份之间买到这个 iPhone 6 Plus 的用户，马上到苹果的官网去赶快的查询一下自己的序列号是否在这个回收范围之内，因为我身边真的是有不少的朋友正好在去年趁着这个大屏的 iPhone 6 Plus 上市时候买的机子都纷纷的中招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去仔细的去核查一下，这个在苹果的官网就可以通过输入序列号就可以进行查询。 啊，你的意思是 iPhone 6 Plus 上市的第一批机器出的问题，刚好是尝鲜的第一批朋友中招了。 其实也不算第一批，因为你看它一直到今年的这个就是一月份之间都会有，而且呢它不是说这中间销售的所有机型都有的问题，那么很可能是因为某一批机型的装配原因产生的。那么我们知道说手机都会存在不同生产线，就比如说其实 iPhone 有很多是在位于咱们中国大陆的富士康去生产的，那么包括有郑州富士康，有太原富士康，很可能是某一条产线上的产品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所以这个我们是因为苹果现在既然已经给出了这么解决方案，我是建议大家去迅速的去查一下自己的机子是否在这个可以去进行维修的这个范围之内。 按照你刚才说的，这是因为一个光学防抖的技术呢导致 iPhone 6 Plus 出现了问题，那么用 iPhone 6的朋友是不是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是因为 iPhone 6没有光学防抖功能，所以说用 iPhone 6的朋友就可以放心比较放心，就是自己的机子不会出现这个情况的一个故障。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啊，现在苹果给出的解决方案呢是可以把机器拿去进行一个维修，所谓的维修是把摄像头进行一个更换，但我们都知道啊，苹果的这个手机做得非常的精细，你把它打开甚至呢再把它重新装回去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在这个维修的过程中要把一个元器件给它拆下来换新的，这有没有可能在维修的时候反倒会修出更多的问题来？ 首先这批机子呢它的维修的是由苹果公司的官方售后进行一个统一的维修，它跟比如说你的手机摔坏了这种维修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国家的三包条例中也有规定，如果是因为在维修中产生了对机子的损坏或者损毁的话，其实苹果公司要去负责，所以我相信苹果公司如果能够将您的手机完璧归赵的修回来，能不能保证这个手机一定是良好的，否则的话你可以有咱们消法的一些规定去进行一个调换。当然这个苹果公司既然对这个故障进行一个回修，它肯定要保持着一个态度，说我得把坏的先修好，而不能是坏的维修好，我呢还修出更多坏东西来了。 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各位， iPhone 6 Plus 去年九月份到今年一月份上市的这个时间段的手机，而且您要先去上网把自己的序列号输进去查一下，有问题了再去修，而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时间段上市的手机都是有问题的。好，谢谢黄浩给我们带来的解读，送您走了，再见。 你好，谢谢。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刚才听黄浩这么一说呢，也是觉得好多的新产品刚刚上市的时候，做小白鼠做勇敢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其实也许在感受新科技的时候可能也会适当的付出一些代价，不过还好的是啊，现在问题有了，及时呢进行补救还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走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昨天在天安门地区以及长安街沿线举行了一次全要素的阅兵预演，据报道现场有3.5万人观看了这次演练，各路整齐亮相的方队以及现场展示的各种新型武器装备令人们大开眼界。从目前披露的演练内容来看，本次阅兵的装备会有什么呢？有媒体报道的8件秘密阅兵武器，你想了解它的全部内容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全要素阅兵你知多少？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我们听着这个雄壮威武的解放军军歌，和大家来聊聊我们今儿的话题，全要素阅兵，说的是一件大事。昨天呢，这件大事呢在天安门广场以及呢长安街沿线进行了，大家都知道这是在9月3号正式阅兵之前的一次全要素的演练。那么具体呢在这个演练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些军事设备，咱们从科技的角度来讲都有哪些看点，以及呢刚才跟大家说了有媒体披露的八大 在阅兵当中的一些秘密武器啊，这八大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今儿呢都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军事专家葛立德，欢迎葛老师，您好。 大家好。 另外还有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陈虎龙，欢迎虎龙。 贝哥晚上好。 啊，虎龙，这个周末有没有非常热情的参与到这个阅兵的过程当中去？ 我觉得不能叫热情，叫狂热，我觉得比较合适 啊。看来你也是一个军迷啊。 没错，我觉得在赶上这么好的一个时机，赶上这么好的一个近距离能接触这个我军的先进武器的啊，不管是摸得着摸不着吧，反正能看一看，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儿。 嗯，对，而且呢，这昨天呢有不少朋友在现场，因为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有3.5万人， 3.5万人，没错 啊、第一时间就通过手机拍下来了各种各样的飞机啊， 都被刷屏了的、 坦克呀、 是。 然后我看网上还有朋友写段子说，各位朋友，各位现场的朋友，接下来呢，即将走过天安门广场的是手机方队啊，每个人都拿出了手机来拍摄。各种各样走过去的一些军事设施啊， 是 一些非常整齐划一的仪仗队啊啊！今天咱们就跟大家来说说这件事儿啊。我先问各位，有没有听过说这一次在整个阅兵的时候有八件秘密武器？你们听过是什么？葛老师先问问您，您是军事专家，有了解这八件秘密武器吗？ 你说的这个没有什么展示的，都是公开的武器 啊， 可能就是一些训练当中的可能用到一些手段吧。 啊，火龙有听过这秘密武器吗？ 我也没听过，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直升机和二炮的方队。 我就跟你们说啊，这个我这儿的秘密武器啊，这了不得，我是从这个新华社的报道当中所知道的。 你给大家说说。 我给你们说说这八件秘密武器分别是什么啊？这我们从底下往上说，先说这第八件啊，这第八件秘密武器呢是喊话器啊，就是平常说的喇叭。啊，正是因为有这个喇叭，有令行，有禁止，在训练的时候呢，因为人比较多，所以呢，必须得有这种扩音器的设备，大家才能够在短时间内啊，听到教官说的是什么，该怎么来去训练。 哦， 这是秘密武器之八。之七呢是度量尺，说在训练的时候啊，就是普通人的这个步伐，大家有快有慢，这个都很正常。但是呢，在整个的阅兵的仪式当中，部队的成员就不行了。据说呢是要用这个尺子，得要去量你的胳膊每一次的摆臂要在多少，你的腿要在多少，要很详细的，要用这种尺子来去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确定。啊，这个是不是葛老师？咱们在平常。就是一些军事演练的时候，这是很常用的一种方法。 嗯，这个在阅兵的训练当中应该是常见的 啊， 因为阅兵呢要走的旗，这个尤其它有旗步走和正步走的两项。 嗯， 正步走的话，每分钟112到114步。 嗯， 啊，这个步幅啊，这个75公分，这个要求的很严。这个脚面啊，离地面25公分，脚要绷直啊，这胳膊摆臂啊，向后也是20来公分到25到30公分这个样子。所以这一切呢都是有这个数据的，这个数据就要靠这个尺来量，大家才能够抓住这个训练当中啊，用最短的时间达到最好的效果。 对，刚才说了秘密武器啊，第八个是喊话器，第七个是度量尺，第六个是瞄准线。在我看到一些阅兵的照片当中就显示啊，其实很多人在练习站姿的时候，他的身体的后边，包括他在踢腿的时候，都会有相关的瞄准线。你平常练的时候一定要踩到这个线，或者呢不能超过这个线才是可以的啊。这是第六个。第五个呢叫三镜仪器。这三镜仪器指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呢是空降兵战车方队自制的几种神器，包括横向标旗镜、卡距镜，还有纵向标旗镜和油门限制器。这主要是在开车的过程中，就是这个战车方队它得需要有一些设备能够确定它的速度、它的方向。因为前车的前就是你在阅兵的时候你只能看着前车，但是前车如果开歪了，可能后面的车也就会开歪了，这就得意味着大家要瞄准好啊。这是第五个设备。第四个设备叫标旗系统。这个标旗系统呢，据说呢都和这个北斗的这个卫星跟它有一定的这个连接，据说可以用这个标旗系统能够让大家在行进的时候根据卫星的指引不会走差了。这卫星都已经用到了， 用北斗导航系统来进行定位啊，尤其是在这个装备方队里面用的应该是比较多啊，因为装备这个数量比较大，这个编队它行进速度啊各方面要求都是比较严的。但是你不可能说这所有的几十件装备都是完全相同的速度，它有个速度误差，这样的话就需要有北斗系统来进行这个定位，实时定位来调整修正这种误差，保持一个最 恰当的队形，再完整的队形。 嗯，那有北斗系统之前呢，大家怎么来确定这个速度和队形？ 这个过去难度比较大啊，现在这个有北斗以后的话，应该说不一样。过去是靠练，练的时间比较长。 嗯， 啊，练熟练了这个啊，但是往往有时候也是有这个微有差别。啊，有总是有误差的， 对 啊，这样有北斗系统之后，可以把这误差降到最低。 嗯，古龙，你之前上学的时候也参加过军训吧？应该不止一次。 参加过， 在军训的时候，我有最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大家走那个一排的， 嗯 啊，这种方阵，然后在练的时候就是很容易，你这一排本来是直直的一排，就变成一个弧形， 对 啊，或者是队伍的里边或者外侧，一下就。那个人走快了，走快了之后就带着那么一排的人都走快了。 没错， 这个里边呢有一点就是他这个你呢，我不知道你们那军训时候他排个大小，因为每个人踢出来步子啊，这个腿有长有短。 对， 嗯 啊，这样的话你要是个这个大小没排好的话，他这个可能踢出来这个落脚落步的时候，这个就有差别。 嗯， 一会儿就变成了长蛇阵了。 对，哎，所以在 这个阅兵的时候，这个徒步方队的话要求就是 身高要统一吗？ 叫身高基本上一排里面是统一的。 哦， 然后呢，基本上也是相对来说，它有个均衡值，取一个均衡值。然后呢，它叫三个一条线。 嗯， 排面一条线，就是一排是一条线。 哦，一排 啊， 哦， 前后纵向纵。横排一条线，纵排一条线，然后斜着看也是一条线。 哦，斜的米啊， 那，哎，真是不容易。刚才我说了阅兵的八大秘密武器啊，说了其中的这个四个啊，接下来呢还有这几个呢，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啊。这接下来的这个是什么呢？是叫黑教头啊。这所谓的这个黑教头呢，它是打着引号的一个黑教头。 晒黑了吗？ 哎，但这是一个形象的表现，就是因为正是因为阅兵烈日给他晒黑了。 哦， 另外呢，就是。要求异常严格，铁面无私， 铁面无私， 不留情面啊，指的是这一方面。 哦， 因为你只有把标准定得很严格，大家才能够完成啊，这是第三个。然后第二个呢是党团员，在整个阅兵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对于部队而言，肯定都是党团员冲在第一线，起到呢模范带头的作用。然后最后一个呢，说是上甘岭，这是阅兵的八大秘密武器的。第一个，为什么说是上甘岭呢？这一提上甘岭，大家都会想到呢，在抗美援朝战争当中，包括上甘岭呢，还有在电影中也有一部分的一些情节。说这一次啊，代表空降部队呢，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的是威名远扬的上甘岭特工八连。啊，说这个部队呢也是参与到了这一次的阅兵演练当中，这就是我跟大家所说的阅兵的八大秘密武器。 原来是这八大武器。 其实呢，这八大武器很重要，只有这八大武器用好了，咱们才能够走出整齐的方阵来，在包括这个车辆在行进的过程中，才能按时按点有序。 没错， 这是我这边所掌握的情报。火龙，你那边有什么情报？ 其实接着你的话说，我觉得从这八大武器当中，我们凸显了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解放军战士的这个精气神啊，体现出一个这样的特点了。就不管你的武器装备再先进，不管你的武器装备有多少高科技的元素，终究是人去操作的。 嗯， 其实我们在训练当中体现出我们战士的这样的整齐划一，以及对于各方面的一些指令啊，各方面的相互之间的配合，也能够体现出我们团结一致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精神。 嗯，好，接下来我们就该跟葛老师聊一聊了。刚才呢，葛老师，我跟您说了啊，我这边呢有一些相关的情报，这八个秘密已经跟您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完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回到啊，看看官方呢他所披露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呢，这次呢大约是有50个方梯队，其中的徒步方队11个，抗战老同志呢乘车方队12个啊，装备方队27个啊，两个啊，说错了，装备方队27个，空中梯队10个，正式呢受到检阅的是1.2万人。这不同的方队在跟他呢在一起走的时候呢，还有一些战车，大家对于这一次的一些装备还是蛮感兴趣的。 嗯， 我也想跟您聊一聊，在您看来这些装备，咱们从天上说到地下，从哪儿开始说起比较好呢？ 从天上先说吧，因为天上是后出场。 嗯， 但是天上往往是最精彩的，因为这个，我住在北辰这边，我住在这个颐和园边上这一块。 嗯， 啊，昨天早上。一早就被这个飞机的轰鸣声所敲响了。 哎，我也是 敲醒了这个。 嗯， 啊， 您看到彩带了吗？ 这个应该说还是很壮观的。我们这次这个空中是10个梯队。 嗯， 啊，实际上就是分地面和空中两大块，地面又分徒步的和这个装备啊，这么两大块。 嗯， 啊，你说这里面还有10个国外的这个代表队啊，也来参与这个阅兵。 嗯， 这个前所未有。 嗯， 那么这个空中的10个梯队呢，应该说啊，展示了我军啊这些年来这个空中作战装备一个综合建设的成果。这个空中装备包括了空军的航空兵部队， 海军航空兵部队和陆军航空兵部队，也就是我们陆海空军的航空兵部队都参与到这个空中的这个方队的空中梯队的展示当中。 嗯， 大概有20来个机型啊，有200多架的飞机参和直升机参与到这个阅兵当中来。 嗯， 啊，你比如大家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直升机梯队啊， 嗯， 一共是应该是28架啊，应该是28架直升机， 是摆出70那个图案的那个梯队， 是20架20架直升机，一个是摆一个7，应该是8架直升机，然后还有一个12架直升机摆一个0， 嗯 啊，这个70，这个象征着我们这个阅兵的主题啊，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嗯 啊，这个也是非常，这是我们可能是头一次这么做这个。啊，应该说还是很有难度的。 直升机飞出这样的一个梯队来，是不是还是挺难的一件事？ 很难的一个事儿，因为在这个直升机是在低空受气流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要保大家看的这个，不光是组成那个字是很简单的一个事， 嗯， 但是它这个字是一个整体的在 移动，整体移动， 整体的向前飞行过程当中， 嗯， 啊，在整个飞行过程当中，大家看这个。从直观上看，那个70的两字是基本上保持恒定不变的， 嗯， 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嗯 啊，这个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对 啊， 这个机型是大家都在说是直九啊、直十啊，说是咱们国家自己研制开发生产的这个飞机，是这样的。 大多数应该是武装直升机，我看了一下，这个应该是直十和直19为主的这样一个编队。 嗯 啊，这个反映了我们这个武装直升机的这个。低空的超低空的这个能力是比较强的， 嗯 啊，这个飞行性能是比较好。 还有我们说到，其实说到您这儿说到这个直升机，我感兴趣一点，从网上看那个军事论坛说，可能会不会有5直18A型大型直升机会来？ 实际上大家看到这个前面那个挂旗的，就是挂国旗和军旗的啊，应该就是大家可能说的比较多的，就是直8的最新的改进型，有的也称为直18这样一个啊， 哦， 啊，所以它这个应该我看了一下是现在。挂旗应该是陆航的这个， 嗯 啊，这个因为这个直升机啊，有一个我们国家呢有一个特殊的，我们在西部地区啊是高原气候， 青藏高原 啊，青藏高原， 嗯， 因为我们现在大多数直升机在高原上面呢，它受空气稀薄等等这些影响的话啊，高原性能是比较弱的， 嗯 啊，所以我们这个在直8的基础上有一个改进啊，就是很多网迷啊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都熟悉叫做直18这个， 嗯， 这个应该说在我们的。辽宁舰上已经开始服役使用了啊， 嗯， 它是一个新的一个中型直升机家族啊，在对直8的性能有明显的改进和提升， 嗯， 它可以适应这个高原地区的这个飞行的要求， 嗯， 也可以适应海上的这个多功能的需要啊，比如说做海上的预警直升机使用，做海上的反潜， 嗯， 大型的反潜直升机来使用，做海上的这个综合的搜索救援直升机来使用都可以， 嗯， 啊，是一个通用的直升机家族，是啊，可以说是个多面手， 是多面手，嗯，如果说到时候阅兵的时候能出现5直18A吊着我们的轻型榴弹炮啊飞过我们天安门，那绝对是一个阅兵时候的亮点 啊， 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啊。来，我再说另外一个啊，这也是我的一个疑问，就是我当天早上在看一些图片的时候，看到有那个带螺旋桨的飞机，它那个机翼呢，跟二战时候的，比如说那个 P40 啊，有点像啊，这个肯定不是 P40 了， 嗯， 因为这飞机都已经找不到了。那基本上呢，这是一个模仿的飞机，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飞机呢？ 啊，跟你讲的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应该是我们的运8的改进型吧，反潜巡逻机啊，按照这个公布的情况来看，应该是反潜巡逻机的梯队。 嗯，我跟您说的不是这个，它是另外一个，就是有点模仿像那个就是二战时期的老飞机的那种形状，是一个小飞机啊，它基本上应该是跟教练机差不多。 啊，那我没认真看这个，我因为从那个披露来看，没有教练机编队，应该是我们有这个我们的运8的基础上改了一个运9。啊，它的一个反潜巡逻机，这个是海军的一个， 嗯， 啊作战飞机啊，在海上的这个对海上的这个舰艇目标啊，利用雷达进行侦察，对潜艇目标用这个反潜探测设备，包括声呐啊，包括投放式的声呐、浮标以及这个还有这个磁探仪等等啊，这个对潜艇进行探测的这样一个海上的作战装备， 嗯， 啊，这个也是目前我们海军啊航空兵建设的一个重点的装备啊。刚刚列装没有多久啊，应该说啊，它反映了我们综合的反潜作战能力的一个提升。 嗯，好，另外呢，还有一些让大家呢，就是能够叫起名字来，但是呢，不见得说每一样都特别熟悉的，咱们自己呢研发的一些战斗机，比如说歼10 啊，歼十一还有歼十一 B， 甚至呢歼十五，这一次是不是在整个的阅兵当中咱们都能够看得到呢？您刚才提到的这200架飞机当中都有他们吗？ 这几种飞机应该说都有。我们看到这个预警机那个编队里面，那个大预警机编队啊，就是空警2000那个预警机编队里面，就是1276的那个加一个大蘑菇状天线的那个空军2000预警机的话，那个编队里面应该是8架这个歼十啊战斗机。歼十呢是我们国家设计生产的世界第三代的改进型的这个轻型多功能战斗机。 嗯 啊，应该说啊，这个综合作战能力应该说在三代的这个轻型战斗机里面还是啊可以排在前列的， 基本上能够等同像美国的 F-16 跟它差不多。 跟 F-16 的很多 F-16 有一些改进型，我们最新的改进型跟 F-16 的 CD 型的这个综合作战性能是相差不大的啊。这个我们看到它拉烟，你刚才说拉烟这个啊，八架拉烟就有这个啊，应该说还是很壮观的。 嗯， 那我们的空警200这个小型的这个预警机的话，和它同时出场应该是歼十一 B 啊，4架歼十一 B 这个飞机。啊，就是在预警机和这个作战飞机的这个组合当中，应该是这两种组合都能看得到。 嗯， 啊，所以应该说还是很有期待的。 对，刚才还提到了一个歼十五，歼十五呢，其实大家一说到 歼十五也是，歼十五是我们海军的这个舰载的固定翼战斗机， 辽宁号， 辽宁号上其实那个在2003年、2002年、2003年就开始形成作战能力了。 嗯， 啊，这个在舰上实现了这个起飞和降落啊，这个应该说啊，它这个代表着我们海军啊，远海立体作战能力的一个提升。 嗯， 所以这一次在这个阅兵活动当中的话，也进行了公开的展示。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里面就反映了海军的立体作战能力的一个提升啊，也标志着我们国家海上作战力量的一个大的跨越式的发展。因为航空母舰为代表的啊，和潜艇是强大海军的两个重要的一个标志。 嗯， 啊，所以这个过去我们潜艇的数量比较多。啊，但是我们过去一直没有航母啊。前两年我们辽宁舰已经服役了啊，尽管它是一个科研实验舰，但是它标志着我们中国海军远海作战能力的一个提升的一个开始。 嗯 啊，从辽宁舰服役到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中国海军已经是一个啊远洋作战能力的这样一个海军了。 嗯，我们这次呢跟大家来提到的，在这个阅兵的演练当中啊，其实之前呢已经有相关的部门对外公布了一些信息，比如说在演练当中有84%的装备呢是首次亮相，但是呢这些都已经是就是现役装备的一些武器，而且呢这些全都是国产的一些啊武器，所以说我们在其中呢也没看到之前有网友说的像什么歼20啊、歼31啊，这次是不是就看不到了？ 这个因为这个主要就是现役的作战装备，因为这个发言人已经公布了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啊，40多种地面装备啊，500多台套，加上这个20多型的空中装备啊，200多架的这个飞机和直升机啊，都是国产现役装备。 嗯，说之前呢、啊、在过去的阅兵，就是历次的阅兵当中，还曾经有过为了阅兵而去感知了一些武器，这种情况是有吗？例如说那个99A型坦克， 这个是在99年的时候，这个99坦克当时刚刚定型啊，生产数量很少啊。我们先回过头看99阅兵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99那个坦克方队里面只有12辆99坦克，剩下的这12辆坦克是96改进96式坦克，两个混合编组成一个梯队的啊，就是证明当时99坦克的话啊，交付部队的能够啊，派上用场的能够参与阅兵的只有12辆， 嗯 啊，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情况。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国家的阅兵的话还是以现役装备为主。 嗯，好，哎，葛老师您休息一下，就看您今天身体不太舒服。来，虎龙那边有什么情报继续和大家分享？ 哎呀，我这儿呢基本上是从这个军迷们的角度啊关心的，比方说我们说到这个二炮部队啊，我刚刚一开始说了，这个二炮部队作为我们国家这个可以说是战略神兵啊， 很厉害， 很厉害。所以说对于这个二炮部队大家期望值很大。我这儿这边看到很多朋友们都在关注的二炮部队当中有几个这个比方说东风16短程弹道导弹啊，这个外形呢跟大家一说就有印象，我们看那个片的时候 是不是在车上， 对，放大的这种子弹， 哦， 巨型的那种子弹。 嗯， 而且近年来说这个外形呢可能在这个已经大家看的比较多，而且呢有可能在阅兵式上取代原来的东风11和东风15出场。而另外一种呢就是 被很多不友好的国家所忌惮的东方二十一，反舰弹道导弹，这个也特别期待。 还有说，据说可能会有东风三十一，甚至东风四十一。 这个我不敢说，这个得问葛老师。 对，葛老师，这是什么导弹啊？ 这个二炮应该是六个方队这个七型导弹武器的展示啊、其中有六种弹道导弹和一型巡航导弹。这个反映了二炮部队的这些年的这个快速的提升啊、这个刚才讲到的，比如说我们2009年的，当时我记得是东风十一系列啊，东风十五的改进型，这些都展出来。这一次东风十一退出，没有再进行这个展示了。第一个方队应该二炮的这个六方队里，第一个方队应该是东风十五和东风十六的混合编组。 十五、十六的编组 啊，东风十五的改进型和东风十六啊，东风十六是应该说是一个新型的装备。啊，他们的这个打击距离啊，在这个几百公里啊，小于1000公里的一个范围啊，这是今后一段时间我军的这个啊中近程的这个战役战术弹道导弹打击的一个主要的力量啊。这个巡航导弹的话，应该说在2009年的阅兵当中已经展示过，但是这次的有改进啊，它的制导啊能力有进一步的提升。啊，这个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它的这个打击威力呢有显著的提升啊，属于它的一个改进型的产品啊。这个啊，应该说是陆军就是陆上远程打击的一个主要的力量啊，它是精确打击的力量啊。因为巡航导弹的这个武器的话，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的命中精度比较高。像这个陆基的巡航导弹飞行2000公里的话，最终的命中精度可以小于10米。一般在这个5-6米啊这样一个精度啊，3-5米这样一个精度啊，这个精确打击的威力是比较大的啊。刚才你讲的东风二十一系列，这个是国内外关注的。 对，东风二十一地形 您先歇一下，我其实听着您今儿这样，我都觉得特别心疼 啊，没关系， 老被这咳嗽所命中。 这个东风二十一系列呢，是我们的一个主战装备啊，这个也是一个新型的这个它的这个多功能战斗部啊，这个还有这个高的命中精度，这个是一个啊中程打击的一个重点的武器。这是四种了。后面还有讲的还有三种啊，其中有两种是战略武器啊，包括了东风五的改进型以及东风三十一的改进型等等。这个是啊洲际射程的这个战略弹道导弹啊，它是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啊，这是我们国家战略核威慑的一个基石，也是它的一个主体力量啊。这个东风五导弹的首次展示是在1984年的国庆35周年阅兵当中展示的啊，走在最后啊，9辆车拖着3枚弹。啊，包括了弹头、弹体啊，弹体是两级结构，弹头是一个车拉着啊，这个是它是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啊。大家说这个液体燃料弹道导弹怎么还展出呢？这个不一样啊，这一次展示的是这个啊新型的这个改进型。我想这个液体燃料的运载火箭，它的最大的优势是它的这个射程比较远，推力比较大，运载能力比较强。这个运载能力比较强，过去我们说的这个84年阅兵的时候啊，35周年阅兵的时候，它首次展示的时候是啊，应该说是1辆车拖了1个弹头在那走。啊，3辆车3个弹头啊，6个弹体啊，每个弹体是两级结构啊。这一次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跟过去肯定是截然不一样的。其中一个啊，就是国内外都在说的，就是在说什么，就是多弹头的打击能力啊。它可以同时携载多个弹头啊，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的改进。 好，那刚才呢，我们还跟您是说了一下，就主要是这个天上飞的，包括是飞机啊，还有导弹啊。咱们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再跟大家聊一聊，在这地上走的还有什么？在您看来，还有哪些看点？ 地上这次看点比较多，比如说第一个出场的应该是99系列的改进型的这个主战坦克。这个应该说啊，通过这个10多年的这个建设的话，99系列的改进型坦克的话，综合的性能有了显著的提升。过去的传统坦克叫三力啊，火力、机动力、防护力，现在呢实际上还有个信息能力的提升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四力上面应该说啊，已经进入到世界先进的一个行列啊。大家也看到这个96坦克的改进型在去年和今年的俄罗斯的这个国际军事竞赛当中有所体现。它一个叫跑得快，第二叫打得准。 成绩都不错。 在跑得快这方面的话，99的改进型比这个96 A 坦克那跑得要快得多了啊。第二个在打的准上面，应该说两者是相差不大的，但是99的综合性能要比它更强一些啊。因为99坦克的话可以进行这个炮射的反坦克导弹的发射，这就在远程的精确打击这块啊，在四五公里上面，它的这个对敌方装甲目标的毁伤能力上面要显著的提高。 嗯 啊，此外还有包括这个空降的战车啊、步兵战车，还有海军陆战队的两栖啊战车等等，这些都有体现。这一次我觉得大家看的最大的一个亮点是什么？就是我们改变了过去按照军种兵种来进行这个装备展示的这样一个传统的思路，而改成了按照体系化的这个思路来进行这个综合的展示，就是把这个地面的方队分成了这个地面突击、防空反导、海上攻击、战略打击，还有信息支援、后勤保障、装备保障等等这些不同的模块啊，把这些进行了一个混合的编组，这个也反映了我们国家武器装备建设的一个最新的成就，就是在体系化建设方面不断的加强，而这个体系化它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武器装备的信息化的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啊，也从另外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国家武器装备啊，特别在各个领域当中啊，机械化的和信息化符合发展这样一种啊建设的这个道路啊，在不断的取得新的成就啊，所以这个体系的完备度啊，体系的先进的程度，体系的综合作战能力都在不断的提升啊，所以大家从这次阅兵当中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对呀，您这么一讲，我是这心呐已经是飞到未来的9月3号的那一天了。那天我就想着在家好好看看这场阅兵，而且呢，今儿也跟葛老师在一起学了不少的知识。那天呢，一个一个对着看一看。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今天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心里有多少的收获？未来呢，在阅兵正式啊9月3号那天开始的时候，其实您可以这个把我们这期节目导出来啊，听着录音一边来对着啊。那天那葛老师应该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节目也会去参加啊。 对，那个我还是提醒大家看一个地面里面有一个全地形车那个啊，就四轮的那个突击车啊，就是轮胎式的那个啊，那个也是值得一看的啊，那个反映了我们这个山地作战能力的一个显著的提升。 哎呀，我觉得讲这一期都不够了，回头我们再啊，在这两天再约葛老师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次阅兵还有哪些看点。最后呢，送上一首歌，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我觉得今天我们讲到的是和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是有关系的一场阅兵。以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期照亮新闻深处，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玉龙，明天见。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踏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站在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我们大飞车那个高机枪，穿火车那个炸桥梁，就像钢刀插入弟兄膛，庞大的鬼子魂被胆丧。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我们大飞车高机枪，穿火车那个炸桥梁，就像钢刀插入弟兄膛，庞大的鬼子魂被胆丧。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